萎靡的星球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秀了秀，一起听资讯，我是林奇。近日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中南部、黄淮、江淮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度，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天文专家介绍说，今年南极牛座流星雨在10号迎来极大，极大期间观测条件好，感兴趣的公众可在当晚尝试寻找明亮火流星。新西兰海关新规，如拒绝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密码提交给海关工作人员，将会被处以约22000人民币罚款。巴西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出炉，无人支持率过半，第二轮投票定于10月28号进行。北京自然博物馆呼吁游客采用线上方式进行预约，在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多个平台开放预约，可以有效减少排队时间。北京平谷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近日正式并网发电，结束了平谷区生活垃圾只能填埋处理的历史。第53届电视金钟奖近日揭晓，何润东以《翻墙的记忆》夺下戏剧节目导演奖，吴宗宪以《综艺玩很大》夺下益智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林奇，感谢收听。 小雪篱笆旁的蒲公英，十几里有味道的风景，不是操场传来蝉的声音，多少年后也开始很好听，将愿望这只飞机寄出去，因为我们等不到那流星，认真做决定命运的引力，却不知道到底能去哪里。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4度，最高气温16度，西北风4到5级，天气多云转晴，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4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8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在4到16度，海淀在3到16度，大兴在2到16度，丰台在4到17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龙门涧、妙峰山、上方山在3到16度。接下来听到小老小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孕妇最好离哪些辐射大的电器远一点呢？正所谓一人怀孕全家操心，现代生活中家里离不开冰箱、电视、洗衣机、电吹风、手机等等，这些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可是孕妈们得注意了。首先，孕妈们要远离的是微波炉，它可以说是家电产品中电磁辐射最强的，它产生的电磁辐射是其他家电产品的几倍。其次是要远离的就是电吹风，据了解电吹风开启和关闭时呢辐射最大，而且功率越大辐射越大。电脑的话呢也有一定的辐射，建议孕妈们每周使用电脑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0个小时，因为电脑的辐射最强的是背面，其次是左右两面。说起北京亦庄凉水河，老北京人的印象就是臭水沟，周围大片荒地，现在呢这里成了一个全长11公里、占地106公顷、水清树绿、空气都甘甜的森林氧吧。亦庄滨河森林公园绿化率达到90%，这一切让森林公园变成了氧吧，深深吸一口略带秋寒的空气就能感觉到空气的甜美。滨河森林公园沿河而建，专门在公园当中设置了长达11公里、宽4.5米的骑行道，在蓝天白云下绿草当中，红色的骑行道像一条丝带起伏摇摆，串联了整个公园的景色。走累了或者是骑行累了可以休息，路边看似普通的座椅其实是太阳能座椅，有插口可以为手机充电。虽然假期过去了，但依然阻挡不了我们追求美景的脚步。现在温度刚好，景色宜人，正适合外出走走，既能锻炼身体又愉悦精神。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国庆游长隆，欢乐大检阅，长隆神奇空中动物城全新体验，白天玩摇滚巨轮，晚上嗨水上电音秀，魔幻大戏震撼感官，详询长隆代理北京玉阳，玉阳国旅热线0105720-3700。 201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不忘初心致敬经典群星演唱会将在万人大礼堂隆重举行，演唱会将邀请来自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工商企业、金融投资、文化旅游、高新科技、专家智库等社会各界近万名嘉宾和百余家媒体，与台上的明星一同唱响经典，全明星阵容、全媒体宣传、线上线下同步直播，覆盖人群超过2亿，深度影响6000万城市精英人群。合作垂询13301125071，13301125071。 写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入能量。经典九六九，音乐最动听，最动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涂抹艺术，北京丰台、大兴、通州、回龙观、河北、固安、雄安、涿州、盛芳、高碑店十二校聚会招生，一节课看到孩子的变化，课程免费预约电话1500-103-2318。 金秋哪里去，就到中国最北海岸线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赏红滩，看芦花，呼吸最美湿地新鲜空气，闻稻香，品河蟹，漫步稻田话，尝特色美食，河蟹各大高黄满溢，七米金泥唇齿留香，良辰美景无限好，转瞬即逝难长久，背起行囊换亲友，共享美景和美食。 九六九，一点动听，动听。 回望昨日在意，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朵花，如此美，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好久不见，我星期看到微信后台呢，有一位叫做白衣的听友说想点一首黄龄的《风月》，并留言第一次听这个歌呢是学生时代晚上深夜打开游戏直播主播放的歌曲，后来就爱上了这首歌，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会想起当时打游戏的时候那段美好惬意的日子，可惜现在的我已经回不去了，毕竟当初带我玩的人都不在了。看到这儿我想说，想想现在有些人说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那么我建议呢，你听一首歌试试，保准你对过去的记忆越来越清晰。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9:30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泪里过的线不是圆就是

想去听无限雨夜淡淡枫叶卷卷，执手相看两不厌，深夜无言，深夜无言，万种柔情都传遍，在你眼底，在我眉间。心一曲终不变，天地为证，日月为鉴。我心一曲终不变，天地为证，日月为鉴。我心一曲终不变，天地为证，日月为鉴。我心一曲终不变，天地为证，日月为鉴。 成功不是比别人更有钱更有名，而是知道自己要怎么活，并朝这个方向努力过。幸福不是要得到别人的喝彩，而是没辜负活着的每一天，与此生无憾，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义务。经典九了九，我行奇。关于成功和幸福，每个人的定义不同，也许幸福就是成功吧，成功后就会获得幸福。 Yeah.